118回，既危贤，救兄妻弱女，经谜语，妻妾见痴人。说话邢王二夫人听尤氏一段话，明知也难挽回。王夫人只得说道： 姑娘要行善，这也是前生的宿根，我们也实在拦不住。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了事体。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，也是好处。却有一句话要说，那头发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心真。那在头发上头呢，你想妙玉也是带发修行的，不知他怎样凡心一动，才闹到那个份。姑娘执意如此，我们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姓氏，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们来问。他若愿意跟的，就讲不得说亲配人，若不愿意跟的，另打主意。 惜春听了收了泪，拜谢了邢王二夫人，李纨尤氏等。王夫人说了，便问彩萍等谁愿意跟姑娘修行。彩萍等回道： 太太们派谁就是谁。 王夫人知道不愿意，正在想人，袭人立在宝玉身后，想来宝玉必要大哭，防着他的旧病，岂知宝玉叹道：真真难得。袭人心里更自伤悲，宝钗虽不言语，遇事试探，见是执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泪。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，忽见紫鹃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： 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着怎么样？ 王夫人道： 这个如何强派得人的，谁愿意她自然就说出来了。 紫鹃道： 姑娘修行，自然姑娘愿意，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。我有句话回太太，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，各人有各人的心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场，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，实在恩重如山，无以可报。她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她去，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难以从此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，服侍姑娘一辈子，不知太太们准不准。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 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，只见宝玉听到那里，想起黛玉，一阵心酸，眼泪早下来了。众人才要问他时，他又哈哈的大笑，走上来道： 我不该说的，这紫鹃蒙太太派给我屋里，我才敢说的，求太太准了她吧，全了她的好心。 王夫人道： 你头里姊妹出了嫁，还哭得死去活来，如今见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劝，倒说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？我索性不明白了。 宝玉道： 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的了，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的了。若是真的，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，若是不定的，我就不敢混说了。 惜春道： 二哥哥说话也好笑，一个人主意不定，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。我也是像紫鹃的话，容我呢是我的造化，不容我呢还有一个死呢，那怕什么？二哥哥既有话，只管说。 宝玉道： 我这也不算什么泄露了，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吧。 众人道： 人家苦得很的时候，你倒来作诗偶人。 宝玉道： 不是作诗，我到一个地方看了来的，你们听听吧。 众人道： 是的，你就念念，别顺着嘴胡诌。 宝玉也不分辨，便说道：堪破三春景不长，姿衣顿改昔年妆。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我青灯古佛旁。李纨、宝钗听了，诧异道： 不好了，这人入了迷了。 王夫人听了这话，点头叹息，便问宝玉： 你到底是哪里看来的？ 宝玉不便说出来，回道： 太太也不必问，我自有见的地方。 王夫人回过味来，细细一想，便更哭起来道： 你说前儿是玩话，怎么忽然有这首诗？ 罢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叫我怎么样呢？我也没有法儿了，也只得由着你们吧，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干各自的就完了。 宝钗一面劝着，这个心比刀绞更甚，也长不住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袭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，幸亏秋纹扶着，宝玉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劝，只不言语。贾兰、贾环听到那里，各自走开。李纨竭力的解说： 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，他想来是痛极了，不顾前后的风化，这也做不得准的，独有子君的事情准不准，好叫他起来。 王夫人道： 什么依不依，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，那也扭不过来的，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。 子君听了磕头，惜春又谢了王夫人，紫娟又给宝玉、宝钗磕了头。宝玉念声 阿弥陀佛，难得难得，不料你倒先好了。 宝钗虽有把持，也难掌住，只有袭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说： 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。 宝玉笑道：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想这个轻浮的。袭人哭道： 这么说我是要死的了。 宝玉听到那里，倒觉伤心，只是说不出来。饮食已五更，宝玉请王夫人安歇，李纨等各自散去，彩萍等暂且服侍惜春回去，后来只配了人家，紫娟终身服侍，毫不出改。此事后话。且言贾政扶了贾母灵柩一路南行，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，河道拥挤，不能速行，再到实在心焦，幸喜遇见了海疆的官员，闻得镇海统治新招回京，想来探春一定回家，略略解些烦心，只打听不出启程的日期，心里又烦躁，想到盘费算来不敷，不得已写书一封，差人到赖上荣任上借银500，叫人沿途迎上来应需用。那人去了几日，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，那家人回来迎上船只，将赖上荣的禀起呈上，书内告了多少苦楚，背上白银50两。贾政看了生气，即命家人立刻送还，将原书发回，叫他不必费心。那家人无奈，只得回到赖尚荣任所。赖尚荣接到原书银2，心中烦闷，知事办得不周到，又添了100，央求来人带回，帮着说些好话，岂知那人不肯带回，撂下就走了。赖尚荣心下不安，立刻修书到家回明他父亲，叫他设法告假赎出身来。于是赖家托了贾强、贾云等在王夫人面前起恩放出，贾强明知不能，过了一日，假说王夫人不依的话回复了。赖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赖尚荣任上，叫他告病辞官。王夫人并不知道，那贾云听见贾强的假话， 心里便没想头，连日在外又输了好些银钱，无所抵偿，便和贾环相商。贾环本是一个钱没有的，虽是赵姨娘积蓄些微，早被他弄光了，哪能照应人家？便想起凤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贾琏不在家，要摆布巧姐出气，遂把这个当叫贾琏来上，故意的埋怨贾云道：“ 你们年纪又大，放着弄银钱的事又不敢办，倒和我没有钱的人相商。” 贾云道：“ 三叔，你这话说的倒好笑，咱们一块玩一块闹，哪里有银钱的事？” 贾环道：“ 不是前儿有人说外方要买个偏房，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乔姐说给他呢？” 贾云道：“ 叔叔，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，外藩花了钱买人，还想能和咱们走动吗？” 贾环在贾云耳边说了些话，贾云虽然点头，直到贾环是小孩子的话，也不当事。恰好王仁走来说道：“ 你两个人商量些什么？瞒着我吗？” 贾云便将贾环的话附耳低言的说了。王仁拍手道：“ 这倒是一种好事，又有银子，只怕你们不能。若是你们敢办，我是亲舅舅，做得主的。只要环老三在大太太跟前这么一说，我找邢大舅再一说，太太们问起来，你们齐打火说好就是了。” 贾环等商议定了，王仁便去找邢大舅，贾云便去回邢王二夫人，说得锦上添花。王夫人听了虽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听得邢大舅知道，心里愿意，便打发人找了邢大舅来问他。那邢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说道：“ 若说这位俊爷是极有体面的，若应了这门亲事，虽说是不是正配，保管一过了门，子夫的官早复了，这里的声势又好了。” 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，被傻大舅一番假话哄得心动，请了王仁来一问，更说得热闹。于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贾云去说，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馆说了，那外藩不知底细，便要打发人来相看。贾云又钻了相看的人，说明原是瞒着何宅的，只是王府相亲，等到成了，他祖母做主，亲舅舅的宝山是不怕的。那相看的人应了，贾云便送信与邢夫人，并回了王夫人，那里玩宝钗等不知缘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欢喜。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，都是艳妆丽服，邢夫人接了进去，叙了些闲话。那来人本知是个诰命，也不敢怠慢，邢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没有和乔姐说明，只说有亲戚来瞧，叫她去见。那乔姐到底是个孩子，哪管这些，便跟了奶妈过来，平儿不放心，也跟着来。只见有两个工人打扮的，见了乔姐便浑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来拉着乔姐的手又瞧了一遍，回到房中纳闷，想来没有这门亲戚，便问平儿。平儿先看见来头，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亲的， 但是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做主，到底不知是哪府里的。若说是对头亲，不该这样相看，像那几个人的来头，不像是本身王府，好像是外头路数，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，且打听明白再说。 平儿心下留神打听，那些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，平儿一问，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，平儿便吓得没了主意，虽不和乔姐说，便赶着去告诉了李纨、宝钗，求他二人告诉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这事不好，便和邢夫人说之， 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王仁的话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说： 孙女儿也大了，现在莲儿不在家，这件事我还做得主。况且是他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，难道比别人不真吗？我横竖是愿意的，倘有什么不好，我和莲儿也抱怨不着别人。 王夫人听了这些话，心下暗暗生气，勉强说些闲话，便走了出来，告诉了宝钗，自己落泪。宝玉劝道： 太太别烦恼，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，这又是巧姐儿命里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 王夫人道： 你一开口就是疯话，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，若依平儿的话，你连二哥可不抱怨我吗？别说自己的侄孙女儿，就是亲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。邢姑娘是我们做媒的，配了你二大舅子，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不好吗？那秦姑娘没家娶了去，听见说是丰衣足食的很好，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，头里圆好，如今姑爷痨病死了，你史妹妹励志守寡也就苦了，若是巧姐儿错给了人家，可不是我的心坏。 正说着，平儿过来瞧宝钗，并探听邢夫人的口气。王夫人将邢夫人的话说了一遍，平儿呆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 巧姐儿终身全仗着太太，说信了人家的话，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，便是莲儿也回来，怎么说呢？ 王夫人道： 你是个明白人，起来听我说。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儿，她要做主，我能够拦她吗？ 宝玉劝道：无妨碍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平儿生怕宝玉疯癫嚷出来，也并不言语，回了王夫人，径自去了。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，一阵心痛，叫丫头扶着，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宝玉宝钗过来，说睡睡就好的，自己却也烦闷，听见说李婶娘来了，也不及接待。只见贾兰进来请了安，回道： 今早爷爷那里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，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，我母亲接了正要过来，因我老娘来了，叫我先呈给太太瞧，回来我母亲就过来回太太，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。 说着一面把书子呈上，王夫人一面接书一面问道： 你老娘来做什么？ 贾兰道： 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见我老娘说我三姨儿的婆婆家有什么信来了。 王夫人听了，想起来还是前次给甄宝玉说了离奇，后来放定下茶，想来此时甄家要娶过门，所以李婶娘来商量这件事情，便点点头，一面拆开书信，见上面写着道： 竟引沿途俱系海江凯旋船只，不能迅速前行。闻探姐随翁婿来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？前接到连职手柄，知大老爷身体且安，亦不知已有确信否？宝玉兰哥长期已尽，务须实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临旧抵家，尚需时日，我身体平善，不必挂念。此欲宝玉等知道，月日手书，容而令禀。 王夫人看了，仍旧递给贾兰说： 你拿去给你二叔瞧瞧，还交给你母亲吧。 正说着，李纨同李婶过来请安问好毕，王夫人让了座，李婶娘便将甄家要娶李绮的话说了一遍， 大家商议了一会子。李纨因问王夫人道：“ 老爷的梳子太太看过了吗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看过了。”贾兰便拿着给他母亲瞧。 李纨看了道：“ 三姑娘出门了好几年，总没回来，如今要回京了，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我本是心痛，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，心里略好些，只是不知几时才到。” 李婶娘便问了贾政在路好。李纨应向贾兰道：“ 哥瞧见了，厂期近了，你爷爷惦记的什么似的，你快拿了去给二叔瞧瞧去吧。” 李婶娘道：“ 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，怎么能下场呢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探爷爷做粮道的起身时，给他们爷儿两个圆了个立肩了。” 李婶娘点头。贾兰一面拿着梳子出来，来找宝玉。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戏玩，宝钗从里间走出，见他看得得意忘言，便走过来一看，见是这个，心里着实烦闷。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做一件正经事，终究不妥。看他这种光景，料劝不过来，便坐在宝玉旁边正正的坐着。宝玉见他这般，便道：“ 你这又是为什么？” 宝钗道：“ 我想你我既为夫妇，你便是我终身的依靠，却不在情欲之思，论起荣华富贵，原不过是过眼烟云，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蒂为重。” 宝玉也没听完，把那本书搁在旁边，微微的笑道：“ 据你说，人品根底又是什么古圣贤？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，那赤子有什么好处？不过是无知无识，无贪无忌。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，犹如污泥一般，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？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，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，既要讲到人品根底，谁知道那太初一步地位的。” 宝钗道：“ 你既说赤子之心，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，并不是顿世离群无官无戏为赤子之心。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，所谓赤子之心，原不过是不忍二字。若你方才所说的人与抛弃天伦，还成什么道理？” 宝玉点头笑道：“ 尧舜不强朝许，五洲不强夷齐。” 宝钗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“ 你这个话一发不是了。古来若都是朝许夷齐，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？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。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，有许多难处之事，所以才有托而逃。当此盛世，咱们世受国恩，祖父锦衣玉食，况你自有生以来，自去世的老太太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。你方才所说，自己想一想，是与不是？” 宝玉听了也不答言，只有仰头微笑。宝钗因又劝道：“ 你既理屈词穷，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，但能博得一地，便是从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” 宝玉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 一地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，还不离其宗。” 宝钗未及答言，袭人过来说道：“ 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贤，我们也不懂。我只想着，我们这些人从小辛辛苦苦跟着二爷，不知赔了多少孝心。论起理来，原该当的，但这二爷也该体谅体谅。况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，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。至于神仙那一层，更是谎话，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？哪里来的这么个和尚，说了些混话，二爷就信了真？二爷是读书的人，难道他的话比老爷太太还重吗？” 宝玉听了低头不语。袭人还要说时，只听外面脚步走响，隔着窗户问道：“ 二叔在屋里呢吗？” 宝玉听了是贾兰的声音，便站起来笑道：“你进来吧。”宝钗也站起来，贾兰进来笑容可掬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，问了袭人的好。袭人也问了好，便把梳子呈给宝玉瞧。宝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“ 你三姑姑回来了。” 贾兰道：“ 爷爷既如此写，自然是回来的了。” 宝玉点头不语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贾兰便问：“ 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，叫咱们好生念书了。叔叔这一程子，只怕总没做文章吧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也要做几篇，熟一熟手，好去框这个功名。” 贾兰道：“ 叔叔既这样，就你几个题目，我跟着叔叔做做，也好进去混场。别到那时交了白卷子，惹人笑话，不但笑话我，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你也不至如此。” 说着，宝钗命贾兰坐下，宝玉仍坐在原处。贾兰侧身坐了，两个谈了一回文，不觉喜动颜色。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，便仍进屋里去了，心中细想，宝玉此时光景或者醒悟过来了，只是刚才说话他把那从此而止四字单单的许可，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。宝钗尚自犹豫，唯有袭人看他爱讲文章，提到下场更有欣然，心里想着：“ 阿弥陀佛，好容易讲四书四的才讲过来了。” 这里宝玉和贾兰讲文，莺儿沏过茶来，贾兰站起来接了，又说了一会子下场的规矩，并请甄宝玉在一处的话，宝玉也甚似愿意。一时贾兰回去，便将梳子留给宝玉了。那宝玉拿着梳子笑嘻嘻的走进来，递给麝月收了，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，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，如《参同契》《元命包》《五灯会元》之类，叫出麝月、秋纹、莺儿等，都搬了搁在一边。宝钗见他这番举动，甚为罕意，因欲试探他，便笑问道：“ 不看他倒是正经，但又何必搬开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如今才明白过来了，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，我还要一火焚之，方为干净。”宝钗听了，更欣喜异常，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：“内典语中无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。”宝钗也没很听真，只听得“无佛性，有仙舟”几个字，心中转有狐疑。且看他作何光景。宝玉便命麝月、秋纹等收拾一间进室，把那些语录、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进室中，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。宝钗这才放了心。那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便悄悄的笑着向宝钗道：“ 到底奶奶说话透彻，这一路讲究，就把二爷劝明白了，就只可惜迟了一点，临场太近了。” 宝钗点头微笑道：“ 功名自有定数，重与不重倒也不再用功的迟早。但愿他从此一心八节正路，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。 说到这里，见房里无人，便悄说道： 这一番悔悟回来固然很好，但这一件怕又犯了前头的旧病，和女孩们打起交道来也是不好。 袭人道： 奶奶说的也是，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，如今不信和尚，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旧病呢。我想奶奶和我二爷原不大理会，紫娟去了，如今只他们四个，这里头就是五儿有些狐妹子，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，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呢，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。麝月秋纹虽没别的，只是二爷那几年也都有些顽顽皮皮的，如今算来只有婴儿二爷倒不大理会，况且婴儿也稳重，我想倒茶弄水只叫婴儿带着小丫头们服侍就够了，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。 宝钗道： 我也虑的是这些，你说的倒也罢了， 从此便派婴儿带着小丫头服侍。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，天天只差人去给王夫人请安。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，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。到了八月初三，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冥寿，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，仍到静室中去了。饭后，宝钗、袭人等都和姊妹们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说闲话，宝玉自在静室凝心微坐，忽见婴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，说： 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，这是老太太的客食。 宝玉站起来答应了，复又坐下，便道：搁在那里吧。婴儿一面放下瓜果，一面悄悄向宝玉道： 太太那里夸二爷呢。 宝玉微笑，婴儿又道： 太太说了，二爷这一用功，明儿进场中了出来，明年再中了进士，做了官，老爷太太就不枉了盼二爷了。 宝玉也只点头微笑。婴儿忽然想起那年给宝玉打络子的时候宝玉说的话来，便道： 真要二爷中了，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化了。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，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烙子时说的，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不知道哪一个有造化的人家去呢，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罢了。 宝玉听到这里又觉沉心一动，连忙敛神定息，微微的笑道：据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，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，你呢？婴儿把脸飞红了，勉强道： 我们不过当丫头一辈子罢了，有什么造化呢？ 宝玉笑道：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，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。婴儿听见这话似乎又是疯话了，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来，打算着要走。只见宝玉笑着说道：傻丫头，我告诉你吧。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